是怪你残忍，我对你又爱又恨，证明了男女之间充满矛盾。 是一个监理工程师，天天白天在那个尘土飞扬的洞里头辛勤的劳动，我认为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相当的不容易，所以只能在白晚上的时候从地下头钻上来透透气。 点都不在意，耳朵背着我收集你所有的点点滴滴，现在你在哪里？现在还是锁在抽屉，无处可投递。 想起了另外一首歌叫《该死的温柔》，别总说该死，我们还要好好活着，还有这么多好听的歌。此刻吴哲彤要问候还在工作的你，如果累了，我带你去个地方，那很美，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不聪明。没错，就是笨。你够笨吗？

的职业的话就是做那个技术支持的，晚上的话也需要经常加班，然后有些时候也需要晚上陪客户，感觉的话还是蛮辛苦的，然后也非常能够体谅就是晚上一起都在加班的这些朋友。今天的话当然比较开心了，就是因为有另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对，来陪着，然后一起逛一逛，反正希望每个人不管是加班还是不加班都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情吧，毕竟每天都是新的嘛。 月光如水，洗去喧嚣，抚慰着江城是洪水。我已疲惫，人群已散，多少自由家不回。像从前一样，总是默默站在一旁，眼看我日渐疯狂，却从未看到 见得你像从前一样，我想你已经老了，你一定会有些回忆想要收藏，不如这样吧，把它放在这些夜歌里，我替你保管。来听这首歌，就叫不如这样吧。 爱情如果盲目，我们何必睁开眼睛追逐，却得不到全部。

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齐秦的原来的我，原来的我夜里喜欢看书，后来不看了，因为觉得没什么用。第二天遇到的事情和书里写的都不一样。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听歌的，至少它可以让我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做一个好梦。我是吴兆彤。 没有人走过，感觉那心灵的伤口。